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广美，还有伟哥啊。 伟哥， 最近有个跟伟哥关系有一定联系的话题，可以谈一下、哦、啊。 什么？ 艺伎回忆录。 跟伟哥扯上什么关系呢？ 跟他有多种关系，待会儿你就知道。你看上回书说到广美去了俄罗斯，嗯，哪知人家从俄罗斯一下就去了迈阿密，然后就上了纽约。这个艺伎回忆录这一部电影好多人都在谈，但是到现在我也闹不清咱们中国观众有没有机会能看得到这个电影。 听说在网上已经能看了。 当然是是是。哎呦，我现在怎么电影听说他们说在网上什么电影都能看。 啊，是吗？ 啊，但是我跟你讲，我真是有一个意见啊、嗯、我不是什么装个大尾巴狼啊、嗯、我认为你像这个有个画家呀、啊、叫这个陈丹青老师啊，他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人呢、啊、都有一个视觉经验的问题。嗯，比如你这辈子你的视觉经验是什么，这直接影响到你这个人的气质，你知道吧、嗯、你这个人的魅力。实际那么你想想我们从小到大积累的是什么视觉经验。所以我很主张就是说一个电影比如说它要是小制作我感觉好像还可以看碟。但是比如说它既然是商业大片，它就是非得让你到电影院看才能得到他想传递给你的那个效果。那么你如果在电脑上看，我个人觉得啊是可惜了，就是说你积累了一个糟糕的视觉经验。 是， 就好像人家有的画家讲，你比如说法国的小孩，他从小领着去卢浮宫看的这个那些画作呀雕塑啊是原作，嗯，咱们从小呢看的是画报，是复制品， 你这影印的不好的那种，印刷的不好的那种。 哎，没错，就咱们这两，你这两种视觉经验呢，都叫耳濡目染呢。其实到最后啊，对你这个人是会有特别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看的是盗版碟或者在网上看的话，你就没有资格来批评这部电影。 对，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你比如像好像《金刚》这种电影，我宁可不看，嗯，我绝不会接受在电视机屏幕上看，一定到电影院去看。是吧？哎，所以我就咱这说远了，我就说这个艺伎回忆录啊很有意思，因为他恰恰在纽约看，咱们俩还都没看。 对， 但是伟哥是接受过艺伎的服务，这你看这是有关系。 但是您的艺伎是伟哥，我想请问一下，您的艺伎是真艺伎还是假艺伎？ 是，所以这个电影呢，我本来也想看啊、是今天晚上才去看，还没有看。那么，但是呢，我理解的艺伎啊，和这个电影里可能有差距。为什么呢？因为在80年代中末的时候啊，我去日本东京做生意。嗯，做生意的时候呢，当地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从东京过来，安排我们参观东京的一些活动。其中京都最有名的呢，就是它的和服，啊，京都有个和服博物馆。然后呢，你就而且有这个模特表演。就是日本女人穿上这个和服让你们看各种很贵很贵的和服，然后他们安排吃饭呢，我们不知道嘛，就安排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榻榻米啊，榻榻米它是真正的，就是你要跪在上头，不是这盘腿啊，或者咱们中国人不会跪嘛，日本人是跪的，我们中国人就使劲盘，但我盘腿也不好，反正就去了以后呢，吃饭的时候呢，人家就这个主办的这个公司啊，就告诉今天来了几个艺伎。 哎呀，伟哥， 哎呀，我当时很紧张啊， 很紧张。 我不知道有什么违反纪律没有这些啊，咱不懂啊。 黄赌毒 是不是黄色的、啊？是吧？后来人家专门告他说，我们日本的艺伎就是陪你喝酒，绝没有任何不轨行为， 卖艺不卖身， 连碰都不碰你。所以来了以后呢，我一看啊，我、哦、那咱们经历嘛，什么都要经历啊、哦。来了以后呢，来了三个40多岁的女的，啊。那么我印象最深刻呢，就他们的穿的衣服非常好，是穿的和服啊，咱不懂嘛，但知道是很漂亮。第二呢，他打的粉特别厚 啊，是是是， 我第一次见真人打那么多的粉， 啊、对对对， 哎呀，我说怎么这么白的粉，这怪怪的。第三个我印象最深，他们穿的那个袜子，这个袜子呢是日本式的袜子，咱们中国人穿袜子就是整个一个套上来啊，他那是有脚趾头的。 因为要配合他们的那个木屐嘛。 哎、呀，我说，哎呦，第一次见这个袜子，哎呦，而且是木头，是布的袜子，不是这个针织的。 有弹性的那种。 哎呦，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开始吃饭呢，就这个就是啊，人家还专门日本人告我，这是什么什么小姐，我当时就不理解，因为那时候还怎么比我大十几岁的人，我都叫她小姐，对吧？然后呢，他就给你夹菜，夹在你碗里， 他不喂你啊，你自己吃。 然后伟哥还盼着他喂你呢，是吗？ 然后他就敬你清酒。这时候日本人告我，如果是艺妓敬你清酒，那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啊，你要喝呀。他实际上就跟你碰杯。所以日本这个文化有时候我吃不太准啊，但是我说既然人家说那他喝啊，那赶快喝了，哎呀大家就鼓掌啊，说喝了 啊，喝了， 很隆重的事儿，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太太敬了我杯酒，我喝了，就这么个事儿。 不，他不唱歌跳舞的吗？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就没有什么唱歌跳舞啊，什么按着别的电影里还有什么弹三弦在唱，我们那个就是 三弦 啊，有三弦， 三弦 啊。 然后他那个就是敬了我们酒，然后加了菜在旁边坐的，然后。跪在那儿这么跟你哎点头啊，就这样。 你看到了艺妓的丫鬟了吗？他们通常要有人伺候他们的，所以应该是有丫鬟伴在身边， 是吗？我们那个没有，但是很贵很贵。完了人家告我，我记得每个人吃饭那天都要上。 哎呀，日本什么都不贵啊。但是我就说这个广美这个哈，你的这个观影体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在纽约看。 嗯。 而在我们中国呢，长久以来有一个问题，好像我们觉得中国观众，还是说中国的文化人搞评论的，跟美国观众似乎不太一样。对同一部，你比如说像什么张艺谋拍的呀，什么陈凯歌拍的，似乎咱看到的就是和他们外国人一个看法，中国人一个看法，对吧？ 对。 而他在电影院里，你知道说《艺妓回忆录》看的是什么效果，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对，你要先解释一下，就是说现在就是很多人就在批评这部电影，就是看过的没看过的，然后因为它跟原著有很大很大的那个，就是完全是异曲同工，所以就很多人批评这部电影，然后又因为它的演员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然后因为全片又都是讲英文，全部都讲英文，98%都是英文，只有一点点的日文。 听说章子怡能用英语一直演下来还真不容易。 了不起，我告诉你，她真是，这个我真的是要很佩服，什么演技什么东西我们先都不讲，但是她能够用英文来演这部戏，我真的觉得不容易。你要想要说我， 她这口音，你听着英语的标准程度怎么样，随的是北京味儿还是天津味儿？你开玩笑了，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说她这个语言， 其实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正确的这种腔调的问题，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讲更有一种所谓的异国风情。 对， 而且他的背景本来就是一个日本人，所以他本来就不应该讲标准的英文。但是就是很奇怪的 ，OK， 我先说一下，就是说这部片片长2个多钟头，将近3个小时，我就觉得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个感觉，看到一半的时候。我都打哈欠了，我都打哈欠了，真的。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说所谓的非常不高潮迭起的地方，我真的是已经就快睡着了。结果呢，我就因为这部戏是我的男朋友非常坚持要看的一部戏，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对于这个 geisha 这个艺妓，他到底是冲着这个艺去的呢，还是冲着这个妓去的呢？我就不晓得了。 这个伟哥能理解， 是吧？就像人家跟你说有艺妓来，你就脸红心跳了。 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是冲着那个妓的那个字过去，而不是艺的那个字过去。结果呢，我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偷看我男朋友有没有，因为我男朋友也是那种看电影不好看他会睡着那种人。还是精神奕奕的看，就看完整部戏之后，音乐响起了，字幕都打出来了，哎，忽然之间听到有人，然后全场就起立，哇，咔咔咔咔咔，全部人就拍手了。 你看，这就是美国的反应。 嗯，美国的观众， 美国观众好，所以他们有人说呀，说美国观众好骗呐，说是就说你包括像《十面埋伏》啊，《英雄》啊，那当然我也觉得这片子挺好看啊，但是他们说在美国，好家伙，就是。也是好评如潮啊，然后就说是碰见过一个美国人嘛，我们跟他讲说这个电影，中国人有这样的意见，他很难理解，他 听不懂， 不是，他说很好看呐、啊，那个很好看，人飞来飞去的，颜色那么漂亮，拍的那么场面壮观，我们就看这个呀、啊，他说你们还要什么呢？你看，就是关联到一种啊。对电影的这个观念的问题，我听过一个电影评论家，他在美国生活过，他说你想想电影的起源那个什么兄弟俩发明的那个， 嗯， 他说在最早啊，这电影就是杂耍杂技，这就是美国观众他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态看这个东西的，你知道吗？他倒并不是觉得你是个多么高的艺术代表，所以呢，从杂耍杂技的这个角度看，有足够多的技， 嗯， 画面商业因素，哎，就已经让人进场可以。 是娱乐效果十足，就是满足了你感官的要求。但是《十面埋伏》《英雄》我都看了， 我以一个娱乐片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效果是十足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历史背景，它也没有一些所谓的好像一些像艺妓这个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艺术。就像人家一个四十几岁的老太太给您敬酒，您还得非喝不可，而且还是无上的光荣。所以就是说，以一个美国人的眼光，美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芝加哥那部电影的导演，拍歌舞片出身的，所以画面处理的真的是非常漂亮。一个美国人拍的一个英语片。就是为了要满足广大的美国观众的口味，谁管你日本人怎么想，谁管你中国人怎么想，谁管你香港人怎么想啊？ 但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呢？ 那因为我是中国人啊，所以所以对，可能就会想法会比较多。第一，我只能讲这整部戏的视觉效果很好，其他的部分都让我不断的看，一路我就一直起鸡皮疙瘩，我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就是说，你看了三个中国女人把自己打扮成艺妓的模样，但你怎么看就怎么不像。我跟你讲，人的气质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他们三位女主角没有气质，三位气质都很好， 他 就没有日本人的气质，更不要讲有艺妓的气质。我还记得里面这个戏里面在后段的时候有。 好，我先打断你一下，既然说到这视觉效果哈，他们都没看过嘛，咱们这娱乐组有那么一点，咱们可以看一看这有没有这气质。I certainly wasn't born to the life of a geisha.Let me see those eyes. It is off to school with you. You are to become geisha. To pursue our own destinies. I want a life that is mine. 这个气势的部分已经演完了，就是起鸡皮疙瘩的部分，给我们讲讲。 就是起鸡皮疙瘩，主要还有一个是语言的问题，就是。 你刚才不是夸语言好呢吗？ 不是，就你要知道，章子怡刚出道的时候，她连上台领奖的时候，一个 thank you 她都能够说成 thank you， 就是你可以从一个零，然后到可以拍用全部用英文来拍这个戏，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并不代表。 对，这是一个努力的过程。 是，这个是很值得尊重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说，除了语言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之外，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很不合逻辑的。就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被农村被爸爸卖出去之后，她就忽然第一句 Where's my sister？ 哎，就开始讲英文了。她在家里面跟爸爸是讲日文的，为什么一出门之后立马就能讲英文？就是说这整件事情你根本就不能去。考虑它的合理性，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让我非常起鸡皮疙瘩的事情。 还有感情， 感情也是非常的，它整个戏完全就没有讲太多的历史背景，它主要就是讲他怎么样暗恋那个男人，但是也一点不深刻，让你一点觉得不感动的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戏的后段。其中章子怡呢，她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嘛，她开始逃难。她当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艺妓，后来她落难了之后，有人请她在，就是她的那个初恋情人请她回去再帮忙的时候，她就决定要再重新回去当艺妓。后来她看了满路的艺妓都在陪美国大兵，那些艺妓就是。操着流利的英文，然后陪美国大兵喝酒啊什么，然后都说他们是艺妓，他就很感慨的，他就说 这些女人穿上了这种艺妓的和服之后，就说自己是艺妓了，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侮辱。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艺妓，她们要从小 严格训练， 三五岁的时候就要开始练功，这是琴棋书画，然后舞蹈歌唱样样要精通，所以他心里觉得受到很大的侮辱。所以他讲完那句话之后，我又起鸡皮疙瘩。我现在想，其实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对，他把三个中国女人，然后硬活生生的把他们穿上了日本和服之后，就要他们变成一个艺妓。 那就现实和这个、 哎、但是这我也跟你讲句英文，这有的时候好莱坞电影它有一个就 who care who cares 是吧 yeah 就是是什么对日本人愤怒，你知道吗？听说日本人抗议，而且你知道本身所谓这个艺妓回忆录啊，就有个故事，就是所谓美国的那个大学生啊，他研究历史的，他跟日本确实是最出名的一个艺妓做了很长时间的访谈，然后呢回去写出了这本书。一写这个艺妓啊抗议他，这个艺妓说你违反了我们之间或者是保密啊或者是什么协议，而且歪曲了，比如像拍卖什么出业权这些，这个艺妓认为他歪曲了他这本书。后来这个他采访的这个艺妓本人也写了一本艺妓回忆录，听说也比较畅销，他就比较真实的。所以这个艺妓呢在日本人心目中那是个有尊严的行业， 是 所以呢就觉得你在电影里好多，所以这个电影在日本也是遭到抗议。 你说这个艺妓啊，就是学好的东西琴棋书画。我知道艺妓还有很重要一个学习，就是茶道，哎，学这个茶道。这个茶道呢，你去东京旅游的时候呢，也经常会碰上那个有一个节目，就是让你去品这个经历茶道。哎，这个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就是在京都的时候也赶上这个女的，就这个中年妇女啊， 艺 妓啊，给我们的倒茶。 有，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茶道。结果是按照中国人，你茶嘛，你浇上水，把倒出来就啊，把热水开上，开水倒上，然后把茶倒出来喝就完了。啪的一会儿热杯子，一会儿热茶，来回翻来覆去，我们在等着着急啊。哎，他就很欣赏这个东西。哎，我这个现在也 他除了这个茶道之外，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还描写到一段，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艺妓其实包的挺密实的，他连脚都穿上了袜子。哎、 一般人关心这种片子，好像是不是得有点那个什么流鼻血的那种？ 完全没有流鼻血，因为其实他主要真的就是卖艺，他并不是卖身的。那至于这个拍卖出业权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晓得。而且艺妓是没有权利自由恋爱的。那刚才您讲到这个茶道的问题呢，因为他们身上露出来的地方，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脸也画得粉白粉白的，你也看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手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你怎么样去倒茶的时候用你的手去勾引你的客人，让他得到视觉上的满足，也是一个很大的一门功夫来的。所以就是说，怎么蹲，怎么站，怎么坐，怎么这个笔画，这个很重要的。 哎，所以说实际上啊，说到底啊，这个日本人，咱当然咱不能不承认，他这个保存这个古的东西，保存的非常好。 对， 据我所知，这个但是日本艺妓的这个事儿啊，实际跟咱们唐朝的时候那个教坊有关系。那个时候就在把全国的这个据说这些歌舞人才集中在一起进行这个训练。其实就连在咱们说的这个像这个秦淮河是吧，那个什么柳如是啊，什么他们这些人呢、啊、也是类似于从小这样进行严格的这个教育。要照我说，他们算是古代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所谓那种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啊，那算是艺术家了，女人当中的艺术家真的琴棋书画呀、啊、从小文艺工作者，他其实是这么一种人。 对，你刚才我是笑容、我想起这个刚才那个章子怡那个走那两步日本的步子哈，我曾经问过日本朋友哈，我说你们这个日本女的为什么要走内八字，觉得好像就特别的大家闺秀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啊，男人女人都没有这个内衣的啊，就是穿的和服就这么裹上的、 哦、 裹上的，他觉得那样不雅观，是女的呢一定要内八字走，这样好像从这个道德上觉得好一点啊。 而且你跨大步走的话，他基本上前面那个筋啊这样子，他开会、会打开来的、 是明治维新全面西化，在1870年才开始引进内裤和长裤的。 嗨、哎，你发现这个社会没有，穿上内裤之后更淫荡， 真的。 对，没穿内裤的时候还是淳朴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讲啊，还是我开头讲的这个视觉经验的一个问题。 嗯， 你看哈，我有两个矛盾的看法。一个看法就是说，反正商业片嘛，就是凑齐了足够多的能够钓鱼的这个因素， 嗯， 能让他进电影院看就完了，你把它当什么？他好莱坞就是这样。可是呢，你看啊，这里边关联到一个，你比如说美国人对于这个艺伎，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视觉经验，他觉得反正就这么个样子，甚至像咱们觉得丑的，外国人觉得好看，就是中国女性的这个美。可是呢，对，可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啊积累了太多的这种假冒伪劣的视觉经验的话，对我们这个人的成长哈、啊，我有时候会，你比如说我说跑题了啊，如果说中国某一个地方城市的市长，他老看真东西的话， 嗯， 比如他的视觉经验看到的是真的艺术，真的中国的老房子、老古代建筑的魅力，是吧？他积累了这个视觉经验，那么他就断然不会在自己城市里造那种假的文物、假的中国的那种老房子，甚至拿水泥造那个斗拱的那个庙，他就不会搞这些景观。你说这是不是跟他积累好的视觉经验有关系呢？ 没错没错。但是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你看完这部戏，我又不好说不好的，因为毕竟是我们咱们中国演员演的，我就说视觉效果非常的好。就没想到我跟我一日本女朋友打电话之后，他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视觉效果挺好。他气得跟我拍桌子，好什么东西啊，你知道他们身上穿的那些和服，你知道在二战之前那些和服，就是说真正艺伎穿的和服是你艺伎工作一辈子都挣不到一件和服的那么美，那个精，那个精工之精致，就他随便草草了事拿两件和服就来唬观众了。 哎，电影不就是唬观众吗？ 那你不能这么唬法的呀，你还要这边考虑，你写文韬文艺的你可以乱写的。